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9月感谢恩师双重优惠，北广购物新老客户来电订购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很高兴又和您在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来了我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嘉宾，就是这个吴越。吴越你好。 好，李红你好，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这个我和吴越在来到我们节目这个路上还说呢，秋天呀，有一样美食确实是让人不能忘怀， 对， 那就是桌面上的蟹味儿， 大闸蟹。每年的话来说的话呢，9月份、10月份是一个吃蟹的一个季节。 嗯， 而且像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会员应该一定听说过来自于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哎， 嗯， 有这么句老话说的好，叫“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 蟹 来”。 对， 这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确实是在全国范围内啊非常的著名。 对， 而且阳澄湖的这个为什么它这么著名？是因为它这个品质确实好。 对，首先来说的话呢，从阳澄湖的地理位置跟其他养蟹的地理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整个中国来说的话呢，养蟹的产蟹地区是非常之多的，但是只有阳澄湖它是以长江和这个太湖两大水域的一个滋养，所以说的话呢，它还临近了一个长江的入海口，所以它这个产区所产出来的这个大闸蟹的味道，包括它的这个个头，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型上来说的话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 首先来说个头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对，肉更厚一些，膏更多一些，黄更多一些，而且皮儿是比较薄的。你之前吃过很多蟹，你会说觉得壳有点厚，咬不动，但这个是比较皮儿薄的。再另外一点的话呢，个头很大，体型很足，你会发现拿到手里边的话呢是很重，而且关键是你翻过来看一下，这也是辨别阳澄湖大闸蟹跟普通大闸蟹的一个重要所在，它的肚的位置是偏白色一些的。有很多其他大闸蟹的话呢，您看上去是比较偏黑的，发这个青白的，偏脏的，说明水域的问题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啊。 但是这个阳澄湖著名就著名在它这个水域啊比较洁净，而且对于当地的这个环境保护啊，很多人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当然， 为的就是留下咱们记忆当中那种蟹的味道，纯正 纯正的蟹味儿。 哎，尤其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有时候就是刚蒸完、刚煮完了以后，那个蟹味儿啊，真是掩盖不住啊，恨不得家里边这个煮一锅蟹，满楼道全都飘着那个诱人的味道。 对， 但是呢，阳澄湖大闸蟹，有名是归有名，近些年来呢，在这个市场上啊，也是有很多的假冒阳澄湖大闸蟹， 特别多。 那么吴越，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来分辨它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 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在阳澄湖大闸蟹，它在出湖之后，会在每一个蟹扣上面，会有一这样的一个小蟹钳，把这个蟹钳上扣到这样的一个防伪的一个边扣。您到家之后把这个扣打开，当中会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去进行一个查数。如果说没有扣的话，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购买，很可能是假的 啊。等于说就是给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每个都配了一身份证。 哎，对 对，就是拿回家里边你可以查、可以查到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不建议你去买，很可能是假的一个大闸蟹啊、不是正宗的一个阳澄湖的、那么在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是看品牌、你像我们鲜品红的品牌的话呢，它是来自于兴农联合旗下的、那它是一个集团化，集齐了这个生态养殖啊、生产加工啊，包括销售为一体的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关键是它拥有自己的这个培育的专员，包括水质的监测员呢，以及一些这个科研团队在当中的、而且很关键一点，为什么选择我们鲜品红的大闸蟹，因为我们是阳澄湖的蟹业协会的会员单位、 等于说人家是有背景的、 对，就是这个关系和背景怎么来说呢，叫做根正苗红， 根正苗红、对对对，确实啊，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还是得找这种大的品牌。 对，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吴越，你们今天给我们北京听众带来的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它这个身份牌吗？ 每一只上面都有身份牌，到家之后你都可以查，如果说有一只你查不到，我都可以给你退款退货。 好、这人是人家自信是吧？ 对， 那么说了这么多了，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确实是好吃、而且呢确实在市场上呢很难见到这个正经的大闸蟹，而且这个价格啊往往是让人望而却步的。 对， 那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的价格能不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所接受？ 这个价格就让所有的会员来说的话呢一定是无条件接受的，因为我们去到很多超市里边我们都逛过大的一些什么超市里面卖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有一只螃蟹吧，就一只螃蟹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一只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它不一定是保真。我们今天首先是保真，而且价格方面做到是任何渠道是无法比的。首先来说的话呢，带给大家第一个组合，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雄蟹是3.0到3.5两一只、啊，有5只，再有就是我们的雌蟹是2.0到2.5两，有5只，一共是10只蟹， 一共是10只蟹，有公有母， 有公有母， 又能吃到这个蟹膏，又能吃到蟹黄， 蟹黄都有，而且再额外送大家，在您平常蒸蟹的时候用到的这个紫苏，包括这个您吃完之后喝的这个姜茶，包括吃蟹的那个蟹醋，包括蟹具，一应都有，而且每一件都是礼盒包装的，你自用送人都可以的啊。这一箱的话呢，市面上价格是598元的参考价格， 598块钱， 一只才50多块钱， 那也 很便宜吧？ 可以了， 对对对， 做成这样可便宜，可便宜了。 对对对，但是在今天的话呢，给到我们每一位会员朋友们的价格是，你可以猜一猜大概需要多少？ 降100块钱，498， 5折。 5折。 299。 299。 对。 不打折扣，你说的这个两数我们可得查的啊。 5折，299。 每只公蟹都是3两到3两半的。 每只公蟹都保证带给大家是3两到3两半的。每只母蟹呢都是2两到2两半的。 足斤足两。 足斤足两。 可以，这个价格真的是我在外边这网上搜都搜不着。 你买不到这样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非常好。 对， 那是像这个我们家这一大家子啊，人多，这个有我爸妈，有我这个女朋友什么的，有我女朋友的爸妈，我们这在一块儿吃呢，尤其是这个我这一胖子吃的又比较多， 我明白， 够吗？ 想要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更实惠的组合的，我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啊，就是人口家里边比较多的，想要多一点的，那么这个组合当中的话呢，首先雄蟹啊，我们是3两到3两半，有8只。 一样的 啊，对，雌蟹的话呢是2两到2两半，有8只，16只够你家吃了， 16只 够你家吃了， 哎， 对不对？ 有公有母，还要给搭配了，这价格多少？ 这个的话呢，在市面上价格是798元钱， 嚯 啊！ 对，这要吃一顿螃蟹花不少钱的。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是399， 5折， 399，包括紫苏啊、姜茶呀、蟹醋啊、蟹具呀、礼盒呀，都是一并送给大家的。 那我这么一算，可能比我们之前介绍那组合还要便宜，还要是更实惠。 因为这个组合，刚才我们也在说分享过大闸蟹这么多年以来，从未见过能够保证正宗的情况之下，价格做到如此之优惠的，是很难得的。 真的是吴越来了以后，净给我们带好吃的。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阳澄湖正经的啊正宗的大闸蟹超值组合，而且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它一个身份标牌， 没错， 保证保真的。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3两到3两半的这个公蟹5只，2两到2两半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螃蟹。 是299元，您就可以拿走。另外呢，还有一个家庭的更加实惠的，是这个3两到3两半的，一共是8只，供的啊，2两到2两半的母蟹是1至8只，一个16只螃蟹足够您一大家子去享用了。这个家庭超值组的价格是399，非常非常的实惠，您在任何一个渠道都找不到这么实惠的价格了。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到家的呢是一张提货卡哈， 没错， 这张提货卡呢您拿到手以后，请等着就是9月底9月2号， 9月20号之后开壶之后，您就是第一捞头一波能够吃到大闸蟹， 头一块就能这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对， 而且我们这个配送是冷链配送是吧？ 没错，我们采用的话呢是顺丰的全程冷链的一个配送啊。我第一先来说一下，当您的话呢到开壶之后是9月20号之后，您打电话提货就可以了。采用顺丰的全程冷链，到您家之后，如果出现任何的死蟹、坏蟹，都可以无条件给您去赔付也好，您想换蟹也好都没问题。 嘿，这多放心呢、啊，这个、人家是服务。就是到位啊，冷链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用去出去买去了， 对，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299元的组合，其中包括5只公的5只母的，399元的组合包括8只公的8只母的，而且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保证是保证保真的，您还在犹豫什么呢？400-015-5151，400-015-5151。接下来我们来说啊，其实五月来的特别是时候，你知道怎么着吗？就是马上90月份了，正是吃螃蟹的时候。 对， 而且这个时间的这个螃蟹黄啊、膏啊特别满。 对，因为正好的话，每一年90月份呢，包括11月份的时候，往后就没有这大闸蟹了，所以吃这个大闸蟹的机会其实很难得的。 一年就这么短。 对，一年就这么一两个月有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买大闸蟹价格比较贵，也很难买到正宗的，也很难买到好的。今天呢，我保证是正宗的，都有这个防伪边扣的，你可以查的，而且还都是好的这样的一个蟹。你现在订完之后的话呢，开壶之后您打电话提，正好是开壶之后第一捞，蟹更大，蟹黄更满，蟹膏更足一些啊。而且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这个雌蟹，哎，喜欢吃黄多一点的话呢，你9月底之后你可以提；如果喜欢吃膏更丰厚一点的，你可以10月份去提这个就可以了 啊。等于说这个公螃蟹在那个时候更好。 对，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九雌十雄，当时它是按这个阴历来说的嘛啊，而且也建议大家，因为性价比很高，你可以多订几组回去。我们有3年的一个提货期限的，就是说你今年订完之后，你说我明年提，我后年提都行，你多订几张，你包送人，你送什么东西？你说平常200多块钱，咱说出去买点东西，逛个超市都没什么了，对吧？如果想买点像样的，买点好东西，你不如买了一个大闸蟹卡，又是阳澄湖的，而且的话呢，上面每一张它都会有一个型号的一个标识。那像这种我们的299这个组合，它是1588这样的一个型号的，包括我们这个399的话呢，它是这样的一个2388一个型号的，相当于它在这个大闸蟹当中这样的一个价值这样的一个比例。 等于说咱送出去又有面子，同时呢又应景啊。 对， 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能吃螃蟹的时候。 对， 您送人一张提货卡，饱含着对于人家的情谊， 对， 同时还能让人家也享受到这正宗的啊 阳澄湖 大 闸蟹。 哎，那么吴越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对， 其中有两个组合，小一点的是299元，三口之家足够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5只3两到3两半的公蟹，5只2两到2两半的母蟹， 没错， 还给您赠送了紫苏姜茶蟹醋，包括怎么开这螃蟹壳的蟹具都给您准备好了， 还有礼盒。 哎，还有一个呢，更大一点的，可以叫上亲戚朋友一块吃，是什么呢？8只3两到3两半的公蟹，8只2两到2两半的母蟹。同时呢，这个赠品啊都是一样的， 对， 只需要399元， 没错， 合下来更实惠。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就能拿到一张提货卡。 没错， 这张提货卡就等到人阳澄湖开壶的时候，9月20来号的时候，您拨打上面的电话，人家直接冷链给您送到家。 没错。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 好。 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好吃，阳澄湖大闸蟹呢贵，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不好找。那么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组合确实是非常实惠，但是我也要保证我们听众的利益。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好。 如果说这个出现死蟹，或者说出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买不着这个价了。 嗯， 十组八组的订，三组五组的订，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到时候你想吃的时候，随时打电话，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对，然后先打电话，当时新鲜的批次。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金秋九月，感谢恩师双重优惠，北广购物新老客户来电订购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30元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It's always been about me, myself and I. 开学后，我们家的小朋友今年就上3年级了。姥姥特意打电话来交代了几件事情：第一，早上啊再迟也要记得吃早饭；第二，水杯里的水一定要记得喝；第三呢，少吃汉堡、炸鸡，冰箱里有速冻的海参饺子。 现在的孩子啊，真的太幸福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除了读书学习之外呢，几乎是包揽了所有的生活安排。 对， 连海参饺子都包好了，放在冰箱里，想吃随时都可以吃。 对呀、啊，海参饺子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现在孩子就像吃顿糖醋排骨一样简单了。 那是因为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花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的海参， 哇， 肯定比吃外卖快餐要强多了呀。不过呢，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啊，自9月15号开始，每盒鲜芋仙海参将正式上调100块钱。所以，如果中秋、国庆您有礼尚往来的需求，又或者您需要长期吃海参的朋友，今天的活动就一定要把握住了。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是的，因为今年的气温较高，全球变暖，电视上也看到了，不仅辽宁养殖海参下跌了30%的产量，就连地中海野生海参的产量也在直线下滑，而求大于供的直接反应就是涨价了。所以现今的厂家已经正式接到了海参产区的涨价通知。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这是最后一批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鲜芋仙海参的机会。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是的，为了弥补鲜芋仙海参涨价对大家造成的困扰，现厂家决定5分钟之内，凡是打进400-07-106-108、400-07-106-108，只要订购2盒海参的朋友，除了赠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之外，还要再送您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享购推荐海参以来从未有过的优惠力度，所以呢，我们部门的总监都说啊，这可是涨价前最后的疯狂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516的朋友订购了4盒，说我们家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海参馄饨、海参蒸蛋，这一顿能吃好几头。这马上要涨价了，肯定要多囤点货在家。还有6709的朋友订购了5盒，说现在孩子压力太大，每天写作业就要写到9-10点钟。心疼归心疼，这读书啊哪有不辛苦的，所以营养一定要保证好。 对， 海参对身体好，就算是涨价那也不能省这笔钱。 还有0972的朋友订购了10盒，说这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说涨价就涨价，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好在今天听到节目了，赶紧备点海参。 实在抱歉啊，对于海参涨价的问题呢，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对， 这是全球性海参货源紧缺的问题。 嗯， 不过呢，我们能保证的是啊，您今天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仅可以享受到鲜芋仙海参699元单盒裸价的机会，而且呢，订购两盒就再多送给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以及价值680元的精品驼毛被。最后一批的库存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想想看啊，一只海参焖烧杯价值298，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价值680，光这赠品呢就将近1000块了，再加上两盒原价3998元的鲜芋仙海参，您一共今天实际的花费只要1398。 对， 不管是送人自用，您在其他地方那都是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所以呢，最后的一分钟啊，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尾号3977的朋友说，中秋节打算去女朋友家吃饭呢，不知道送什么好，听说海参高档大气，营养又高，打算订个6盒带过去，应该挺有档次的吧。 您放心啊，肯定有档次，鲜芋仙的海参不仅是进口的野生的，而且还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质检报告上都特别注明了，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光16种的氨基酸就高达了 53.6 克，还有 73.1 克的蛋白质，以及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等等。就算是孝敬爸妈、赠送亲朋，送礼啊也要走点心，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3998元的两盒鲜鲜海参，再加上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再加上价值680块钱的驼毛被，一共才花到1398元，涨价前的最后一批备货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家住港闸区的赵大哥订购了6盒，说今天订购2盒就送焖烧杯和驼毛被。焖烧杯我家有一个，泡发海参真的很方便。 嗯， 驼毛被过几天也能用得上，你们这个活动真的是不错。 确实啊，专柜价是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的野生海参，今天呢咱们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仅可以直降1300块钱，单盒只要699元，而且一次性订购2盒就免费赠送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专业泡发杯， 是 还有一床蓬松透气的驼毛被。提到本次咱们9月15号涨价之前呀、啊，厂家特别准备的2重好礼，真的是要给鲜芋仙厂家竖起大拇指了。 是， 首先这个专业泡发杯操作简单，一煮一焖，鲜美的海参食材就好了，而且经过了全新的升级，外观更时尚，泡发更方便。其次啊，就是咱们的驼毛被舒适柔软，而且足足有5斤重，天气是越来越凉了，一床厚实的被子啊，真的是很实用的。 没错，所以您听到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活动倒计时最后的30秒钟，专柜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今天只要699，订购半年装2盒的朋友就免费赠送到价值298元的专业泡发杯，以及一床足足5斤重的1米8×2米大床尺寸的驼毛被。9月15日，鲜芋仙野生海参即将调整价格，单价全面上调100块钱，从699涨到799。 嗯， 所以各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今年6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真的是要订一盒少一盒了。 是， 也是留下最后的10秒钟，您赶紧拨打热线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其实并不难，是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集讲呢，主要给大家讲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引起脑血管病的早期症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打哈欠是非常非常这个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如果你是哈欠频频，老在打哈欠，你本来早晨刚一起来挺精神的，应该睡得也挺好，然后还是一天三五个哈欠老在打着没精神，这样的情况下要特别注意自己想到是不是有中风的早期症状。因为正常人睡眠不足啊，疲劳的时候经常打个哈欠，也就一个哈欠深吸气，然后一打哈欠伸伸胳膊腿就好了。这是这个可能这样的情况下，你打哈欠可以使这个暂时的疲劳消除。可是有的一些中老年，或者是你不是中老年，你是糖尿病病人，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脂血症代谢综合症你都有，那这时候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动脉硬化，你如果出现了哈欠频频，特别应该警惕是不是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即将发生，它是一个最早最早的信号。大量的病例观察就表明了，大约有70%-80%的缺血性中风病人，在发病前一周，六七天，因为大脑缺氧，缺血以后缺氧，就频频的出现打哈欠的症状。原因就是因为啊，你这个特别是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然后你又有高脂血症，你血液粘稠度又高，你又有脑动脉硬化。这样呢，它管腔狭窄，管壁的弹性也减低，所以流向我们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而大脑我们说过啊，对氧啊十分的敏感，缺氧，缺氧以后它就非常非常敏感。它虽然它只有这个体重的2%，我们的大脑那么重的重量，但是呢，它耗氧量是我们全身的1/4，25%，我们一般讲。所以呢，你如果大脑有这个缺血缺氧的时候，哈欠就越缺血缺氧多，它越打哈欠时候越多，说明缺氧的越严重。这是由于啊，本来打哈欠这个动作是我们集体反射性的保护的机制，就是告诉你，给你打信号，说你这个缺氧了，不然不管大人小孩都是这样。如果哈欠频频的话，第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医生印象。就是你大脑缺血了，缺血以后引起的大脑缺氧，而就这个 大脑细胞对缺氧又非常敏感，就出现这种反馈的保护性的一个动作。因为啊，调节呼吸的频率和深度是以哈欠打哈欠这个深呼吸频频出现的。这样它因为一深呼吸以后呢，这个身体里啊相对的那个血氧饱和度啊就会升高一点，这样补充了大脑的缺氧。同时哈欠的活动呢还能使这个脑腔内的压力下降，上下静脉回流心腔的血液增多，这样就增加了心脏的输出血量，使得脑组织的供血得到改善，而这种改善是暂时的。所以呢，你如果是频繁的都在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也没有太累，也没有其他的原因，而你有这个脑缺氧的一些基础病，这样呢就提示着你可能缺血性中风近期就要发生。因此特别是中老年人啊，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人，如果要是频频的打哈欠，自己老觉着疲劳，就应该赶快到医院去对血压呀、高血脂啊、血液粘稠度啊等等这些进行这个很好的检查，然后呢针对你的情况进行早期的治疗。我们说这是一个打哈欠啊，不要把一个打哈欠当为一个特别特别小的症状。再有就是鼻出血。鼻出血特别是老年人的鼻出血，而且是经常出的比较频繁，有的呢出血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自行把它止住，像这样的出血呢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因为这个医学家发现啊，中老年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动脉硬化，他这个鼻出血以后啊，在半年中约有65%的人发生中风。你看前面那个哈欠也是，这个表示也是都在多一半以上，70%、65%、70%、80%、80%都预示着在一周之内啊，或者是这个半年之内啊就发生这个缺血性的中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因为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血管硬化以后弹性降低，然后呢脆性也增加，这时候呢这种变化在鼻腔内是特别突出的。就是这个动脉硬化或管腔弹性减弱呀，或者是这个脆性增加这些，所以你当你这个打涕分的时候、咳嗽的时候啊，或者头部前倾的时候，都可能造成鼻腔某一根血管它破了，因为它非常非常薄，就在这个黏膜层下头，非常非常的薄，这样出血的比较。另外根据试验啊，有的人呢、将把这个手啊，就试验者那的手浸在冰水里头，大概这个一分钟左右的时候，在寒冷的条件刺激下，这毛细血管及小动脉就会很快的收缩。其实就两个手放到冰水里头，一分钟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称作啊，我们叫做寒冷加压试验。不少的这个动脉硬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对这种情况啊，就反应特别的强烈。血压呢，一下就升高20到30个毫米汞柱，而且血管也收缩，这时候呢就容易使得已经动脉硬化的脑血管破裂，或者使得心脏的冠状动脉受到了这个寒冷的刺激，就导致呢心肌梗塞。因此呢，老年的高血压也好，或者是你还有糖尿病，还有这个我们经常讲的那些代谢性综合症这些，因此呢在寒冷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你在夏天你用冷水啊，或者是你要去游泳去啊，那个虽然不是冰水，但是比我们洗澡的温度要低得多。一般在游泳池里啊，没有这个像洗澡的这个水温，就是35度啊40度左右，一般都是25度啊就比较不错了。所以这个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一个哈欠频频，一个是鼻出血。而且鼻出血我们知道啊，鼻黏膜啊也是我们人体啊最表浅最薄弱的血管。而且呢，老年人生理功能衰退啊，鼻黏膜也趋向于萎缩变薄，所以这个硬化的血管往往脆性增加，再加上啊，老年人容易情绪激动啊，容易稍稍一做点事就累了，或者你有吸烟酗酒，天气寒冷等等这些诱因下呢，就可能发生这个半年之内啊，有一半的人，多一半的人在半年之内就可能发生这个脑出血， 就是比较厉害的出血性的脑出血性的中风，或者是缺血性的中风。所以这个呢也应该特别的注意这两项。一般在日常生活中啊，应该这个比较常见，大家往往就忽视。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一天之内反反复复的出现，一天之内你哈欠家里人都发现了，你怎么老打哈欠啊，也没有这个睡得不够，像这种情况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是不是早期的一个中风的前兆。当然呢你要伴着其他，你比如说一过性的视力障碍啊，或者是就是一过性的黑蒙啊，看东西不清楚啊，或者一个这个辗转性的缺血性的发作，忽然就拿筷子拿不起来，拿勺拿不起来，拿不住等等，像这些一会儿过去了，然后一天反复几次，像这种情况出现都赶快到医院去，不要拖着，不要用你平常的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常见到的一些现象来解释它，要想到是不是脑中风发生的前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学的医药宝库中啊它有悠久的文化，而且是个精品，所以中国老百姓啊特别偏好灵芝，给它非常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啊，说它富贵啊，可以长寿啊。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的证明以及我们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它用在临床，用了以后说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那么跟我们给的寓意它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呢就因为这灵芝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我们人体整体的功能，而使我们处在一个平衡稳定状态而得到健康。所以呢说它能够长寿，能够给带来吉祥和富贵，也是非常说得过去的。因为人的身体好了什么都可以有，人的身体要不好你有什么也没有用。因此呢到了李时珍时候就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它的非常好的一个药用价值，比如它能补益五脏之虚，能够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养神增智慧，益脾气保神，还有益肺气统理口鼻治上逆咳喘，然后益肾气通九窍利水道，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所以中医药学的现在总结了灵芝的功效，给它总结了四大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补养是那个养生的养。同时呢也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它对我们身体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用现在利用化学分析方法跟新型科学仪器测定证明了灵芝呢它有它的生长前的菌丝体，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形成种子以后孢子粉棕色的粉末。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它所含有的灵芝的有效成分是不同的，而且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呢现在的科学研究就证明了，用西医药学证明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因为它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可以抗氧化，就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现在大家都用抗氧化的东西来保健，其实灵芝就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不但有这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保护我们的重要组织器官和甚至于我们的细胞，甚至于我们的脱氧核糖酸和核糖核酸，对于由于自由基存在对它的侵袭能力，它的抵抗能力能够增强很多。那这对于我们抗衰老来讲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这个灵芝多糖啊，它本身能够使得我们的免疫功能双向调整而在平衡，因此呢就使得我们驱除来犯之敌，然后呢内稳定，以及抑制和防止细胞突变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免疫功能的作用。再加上呢 灵芝的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的微循环，而使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灵芝酸 A 磷脂酸 B 在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上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那这些所有的作用呢，都是因为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成分，不管是蛋白质啊，还高分子的灵芝多糖啊，还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生物碱、生物总碱和苷，还有甾醇类的东西啊、酶类的东西啊，以及14种微量元素是和18种氨基酸，其中8种我们身体里不能合成。这些东西呢，在用了以后呢，它能够对我们的身体起到非常好的双向调整作用。刚才我说了，比如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净化血液，降血脂，稳定血糖，另外呢还可以减轻啊这个放化疗对我们身体的侵害，以及药物所对我们肝脏形成的一些毒性作用。那灵芝呢在这方面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啊，那么因此呢认为它在对于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疑难杂症的预防上，以及在消除和减轻疾病的症状上，在有促进身体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明显的作用。因此呢，经常用灵芝，使得我们身体得到调节，延缓了衰老，能够使人呢长寿，还使身体处在一个稳定平衡状态，而使我们得到健康。特别是在这个有这个脑血栓的形成啊，灵芝里的有效成分腺苷、腺苷类的东西啊，又可以很好的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和红细胞的聚集，而且增强血液中的纤溶能力，使得小的血栓就溶解掉了，溶解掉了以后它就没法形成大的血栓，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我们心脏啊更好的比如抗心律不齐啊，让我们这个含氧量增加，能够供给冠状动脉的血液量供给充足啊。像这些呢，在用灵芝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你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有时我也会一直想，无法预测的未来难免有一些彷徨，可是我知道在我的身旁会有人陪我成长，喜欢起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听到心中渴望太阳都听得到，我的未来只有我知道，坚持最后一秒，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和我做的都一样，全都是为了一个完美的梦想，虽然它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是我确定方向，喜欢起个早，要跟自己的昨天赛跑，我带着小小的愿望，期待大大的好，